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十七章混沌的记忆第六十二集。 过了几秒钟，他才认出了这个地方。这时，邓布利多也落在了他身旁。冈特家污秽的无法形容，比哈利见过的任何地方都脏。天花板上接着厚厚的蛛网，地面黑乎乎的，桌上搁着霉烂的食物和一堆生锈的锅，唯一的光线来自一个男人脚边那根摇摇欲灭的蜡烛。男人的头发胡子已经长得遮住了眼睛和嘴巴，他瘫倒在烛火旁的一张扶手椅上。有那么一刻，哈利甚至猜测他是不是死了，但忽然响起的重重敲门声使男人浑身一震醒了过来。他右手举起魔杖，左手拿起一把短刀，门吱呀一声开了，门口站着一个男孩，提着一盏老式的油灯。哈利立刻认了出来，高个儿，黑头发，脸色苍白，相貌英俊，少年伏地魔。伏地魔的目光在脏屋子中缓缓移动，发现了扶手椅上的男人，他们对视了几秒钟，男人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脚边的许多酒瓶乒乒乓乓叮叮当当地滚动着。他吼道，他醉醺醺地扑向里德尔，高举着魔杖和短刀。 住手！ 里德尔用蛇老腔说，那人刹不住脚，撞到了桌子上，发了霉的锈锅摔落在地。他瞪着里德尔，两人久久地相互打量。男人先打破了沉默：“ 你会说这种话？对，我会说。” 里德尔走进房间，门在他身后关上了。哈利不禁对伏地魔的毫无畏惧感到一种恼火的钦佩。伏地魔脸上显出厌恶，也许还有失望。 把我落在哪儿？ 他问。 死了。 对方说。 死了好多年了，不是吗？ 里德尔皱了皱眉。 那你是谁？我是莫芬，不是吗？阿瓦罗的儿子。当然是了。 莫芬拨开脏脸上的头发，好看清里德尔。哈利看出他右手上戴着马沃罗的黑宝石戒指。 我以为你是那个马瓜。 莫芬小声说。 你看上去特别像那个马瓜。那个马瓜。 里德尔厉声问。 我妹妹迷上的那个马瓜。住在对面大宅子里的那个马瓜。 莫芬说着，出人意料地朝两人之间的地上啐了一口。 你看上去很像他，里德尔。但他现在年纪大了，是不是？他比你大。我想起来了。 莫芬似乎有点晕，他摇晃了一下，但仍扶着桌边。 他回来了，知道吧？ 他傻乎乎地加了一句。伏地魔盯着莫芬，好像在估计他的潜能。现在他走近了一些，说道：“ 里德尔回来了。他抛弃了我妹妹，我妹妹活该嫁给了垃圾。” 莫芬又朝地上啐了一口， 还抢我们的东西，在他逃跑之前。挂坠盒呢？斯莱特林的挂坠盒哪去了？ 伏地魔没有说话。莫芬又愤怒起来，挥舞着短刀大叫： 丢了我们的脸，他那个小荡妇，你是谁？到这儿来问这些问题， 都过去了不是吗？都过去了。 他移开了目光，身子微微摇晃。伏地魔走上前，这时一片异常的黑暗袭来，吞没了伏地魔的油灯和墨分的蜡烛，吞没了一切。邓布利多的手紧紧抓着哈利的胳膊，两人腾空飞回了现实。在经历了那穿不透的黑暗之后，邓布利多办公室柔和的金黄色灯光令哈利觉得有些刺眼。 就这些？ 哈利马上问。 为什么一下子黑了？发生了什么事？ 因为莫芬想不起此后的事了。 邓布利多招手让哈利坐下。 他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是一个人躺在地上，马沃罗的戒指不见了。与此同时，在小汉格顿村，一个女仆在大街上尖叫狂奔，说大宅子的客厅里有三具尸体，老汤姆·里德尔和他的父母。麻瓜当局一筹莫展，据我所知，他们至今仍不知道里德尔一家是怎么死的，因为阿瓦达索命咒一般都不留任何伤痕，唯一的例外正坐在我面前。 邓布利多朝哈利的伤疤点了一下头，接着说道， 但魔法部立刻就知道是巫师下的毒手。他们还知道一个素来憎恨麻瓜的人住在里德尔家对面，而且此人曾因袭击此案中的一名被害人而进过监狱。于是魔法部找到莫芬，都没用审问，也没用吐真迹或摄神取念，他当即供认不讳，提供了只有凶手才知道的细节，并说他为杀了那些麻瓜而自豪，说他多年来一直在等待这个机会。他交出的魔杖立刻被证明是杀害里德尔一家的凶器，他没有抵抗，乖乖地被带进了阿兹卡班。唯一令他不安的是他父亲的戒指不见了，他会杀了我的，他反复对逮捕他的人说，我丢了他的戒指，他会杀了我的。那似乎是他后来仅有的话。他在阿兹卡班度过余生，哀悼马沃罗最后一件传家宝的丢失，最后被葬在监狱旁边，与那些死在狱中的其他可怜人葬在一起。 伏地魔偷了莫芬的魔杖，用它杀了人。 哈利说着坐直了身体。 不错， 邓布利多说， 没有回忆证明这一点，但我想应该是八九不离十。伏地魔击昏了他的舅舅，拿走了他的魔杖，穿过山谷到对面的大宅子去了，杀死了那个抛弃他那巫师母亲的麻瓜，顺带杀掉了他的麻瓜祖父母，抹去了不争气的里德尔家族，也报复了从来不想要他的那位生父。他回到冈特家，施了一点复杂的魔法，把假记忆植入他舅舅的脑子，又将魔杖放在他昏迷的主人身旁，然后拿了那枚古老的戒指扬长而去。 莫芬从没想到不是他自己干的。 没有，我说过他供认不讳，并且十分自豪。 但他一直保留着这段真实的记忆。 是的， 但需要大量高技巧的摄神取念才能把他引出来。而且莫芬已经认罪， 谁还会去挖他的思想呢？ 但我在他存世的最后几个星期里去探过监，那时我正努力设法了解伏地魔的过去。我好不容易提取了这段回忆，看到这些内容后，我试图争取把莫芬放出阿兹卡班，但魔法部还没有做出决定，莫芬就去世了。 可魔法部怎么没想到伏地魔对莫芬做了什么呢？ 哈利愤然道。 他当时还未成年，对吧？我以为他们能测出未成年人施的魔法呢。 你说得很对，他们能测出魔法，但测不出施魔法者。你还记得魔法部指控你施了悬停咒，而实际上是…… 都别干的！ 哈利低吼道，那次受冤枉依然让他愤愤不平。 所以如果你未成年，你在成年巫师的家里施魔法，魔法部不会知道。 他们肯定搞不清是谁施了魔法。 邓布利多说，对哈利大为愤慨的表情微微一笑。 他们靠巫师父母来监督孩子在家中的行为。 那是胡闹！ 哈利激动地说。 看看发生了什么，看看莫芬。 我同意， 邓布利多说。 不管莫芬是什么人，他都不应该那样屈死在狱中，顶着一个他没有犯过的谋杀罪名。但时间已晚，我想在结束前再给你看一段记忆。 邓布利多从衣服内侧的口袋里又摸出一个小水晶瓶，哈利顿时安静下来，想起邓布利多说这是他收集的记忆中最重要的一个。哈利注意到瓶里的东西不太容易倒进冥想盆，好像有点凝结，难道记忆也会变质吗？ 这个不长。 终于倒空小瓶后，邓布利多说， 我们一会儿就回来。好了，再次进入冥想盆吧。